宇宙无限，世界浩瀚，上至天文地理，下至人文科学，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是怎样来去调动呢？是一个学问来的，是或者不同的情况底下呢，有些 in cash 好，有些 in kind 好。但是当然呢，其实如果以芝加哥学派那些自由经济主义或者市场至上论呢， 咁啊，梗係 in cash 啦。 啊，冇錯啦。點解啊？ 咁因為咧個理論就係話，咁係我自己先知自己啲錢係最有效用喺邊度噶嘛，我最知我自己需要噶嘛。咁所以攞到啲錢，我就梗係買我 所以錢 係 最好嘅。係啊，錢係最好嘅。咁所以咧，佢就呢個咧特別強調叫做 personal choice。 係 啊，你知 Milton Friedman 有本書好出名嘅咧，就叫 free to choose 嘛，選擇的自由嘛。所以你看他特別強調話那些咩學券制就咁解啦，嚇！所以教育雖然我哋話免費教育，但係免費教育咧就千祈唔好全部係官辦。咁啊，官辦咧就必定咧就因循守舊，效率低落嚇，甚至貪污腐化。咁所以咧，如果你全部係私營，但係政府嗰個津貼咧就係俾嗰個學生就錢跟人走，咁啊叫做 voucher 啊嘛，叫做學券制咧。所以呢個就係個背後嗰個嘅理念嘅，係嘛？咁你唔能夠話佢完全係錯，但係有時咧，我哋真係要逐樣嘢嚟睇，真係要衡量，係深入衡量，就千祈唔好作一種叫做教條主義或者意識形態咁樣樣，係嘛？即係你一早就斷定咧，就 in cash 一定錯嘅，或者 in kind 一定錯嘅，其實唔知嘅，即係我哋具體情況具體分析嚇。好啦，咁但係咧，由呢樣嘢咧 ，in kind 呢樣嘢咧，其實咧，我哋就引申到一個叫公共財嘅概念啦，就叫 public goods。public goods 咧，其實 Adam Smith 嗰陣時咧嚇，即係亞當斯密寫嗰個《國富論》入面咧，都好明確有提出。咁樣咧就後嚟好多人都用一個例子嘅嚇，但係我就曾經查過資料，我最後都查唔到係咪真係喺呢個《原富》入面提出嘅呢個例子，亦或後人提出，可能係後人提出，就係、是、燈塔呢個例子，係嘛？好出名嘅喺經濟學入面。他說其實什麼叫公共財呢，他有一個嚴格的定義的，經濟學家想一想下就定了。他有幾個呢，就是一個呢就是叫做 non-exclusivity， 是不可排他性，即是說我做了這件事出來呢就不是只給一個人享用的，其他人都一樣享用，即是我阿甲享用的時期呢，但是你不能夠排除阿月阿丙阿丁都是享用的， 可以寫著支筆，我寫的時候你不能寫啦， 沒錯啦，一個蘋果我食嘅時期，我食咗你就冇得食，係嘛？我支筆就我件衫我著咗冇得著。咁但係個問題即係講翻燈塔，喂，燈塔提供嗰個照明服務咧嚇，導航服務咧，我用咗我唔能夠 影響人嚇，冇影響人哋， 係俾人哋唔俾人哋用嘅喎，係嘛？咁所以同樣道理，從另一個角度睇咧，亦都可以話咧，就係嗰個叫做邊際成本咧，係差唔多係等於零嘅，即係嗰個支出啊。因為個問題，你一個人用嗰個燈塔，同埋一百隻船用嗰個燈塔。 都是的，一個 你起個燈塔都是咁多錢嘅啫嘛。講真，你理論上你越多人用， 咁啊 就越抵添，係咪啊？越划算添，係嘛？你起咗俾即係好少人用，咁所以咧，你又要計埋嗰個邊際效益嚇、或者你嗰啲人使用嘅邊際成本咧，基本上咧就係趨於零嘅啊。你又即係有冇呢個排他性嘅咁樣樣嚇？冇錯，冇錯。咁啊，仲有一兩個定義啊，我費事背出嚟咧，大家一查到。咁呢啲係典型嘅所謂公共財。嘅定義啦，但係我睇公共財咧，我呢本書都講，我係用一個更加闊啲、宏觀啲嘅角度嚟去睇。咁就係、是，即係譬如以前都係嘅，譬如你一條村落咁樣樣係嘛？哇！大家本來咧就即係去好遠先攞到水嘅。咁但係而家我整條引水道喺個溪嗰度一路引過嚟，大家可以唔使行咁遠攞水。嗰條引水道可能你用啲木或者咩嘢咁整條引水道，咁大家嘅夾收夾嘅起㗎啦。咁嚟到大家用啦，係嘛嗰個？咁呢個咪公共財咯。咁但係喺現時現代文明嗰、那個最高指導原則咧，一定唔接受嘅，就係話，我就要招標，招標就投標，投標咧，於是就邊間公司，於是就起，起咗之後咧，就跟住咧，譬如50年嘅經營權就係佢噶啦。咁所以嗰啲水嚟到嘅時期咧，你就要俾錢先至用嘅。嗱，呢啲就係現代文明嘅邏輯。但係其實喺古代嚟講，邊度有咁嘅邏輯嘅啫？即係講出嚟都荒謬絕倫啦，係嘛？好啦，當然你又可以拗右派嗰啲幾時可以拗嘅？你成日用一條村嚟做例子，梗係唔得啦。而家因為我哋唔係一條村啊嘛。嗱，咁呢個係具體分析嘅，要即係係咪即係話人數多咗，就成個遊戲規則一定要咁玩法咧？ 其實那個所謂論證的責任呢其實在右派度嘅，我覺得嚇。啊，當然即係佢又唔會同意啦。佢話啲左派你都要大家我哋叫 burden of proof 啊，啊舉證責任。好啦，咁但係個問題就係、是、呢、這個就係一個公共財啦。譬如甚至話，喂唔使一定喺嗰度喎，我哋可能打口井都可能有水喎，地下水。於是啲人就啊打井，誒、欸、真係咁啊，真係夾手夾腳，佢有啲壯丁嚟打啦。打完之後咁啊有個井，嗰條井屬於個村噶嘛，係嘛？咁、於是咧咪大家嚟去攞水咯，乜所謂啫？咁啊唔使錢。咁但而家嚟講，梗係又唔係啦嚇，又投標又招標打咗井，咁佢又於是間公司嘅屬於個井，咁你要俾錢咁啦嚇，呢、這個就係唔同嘅遊戲規則啦。咁而且而家我哋成日強調啊嘛，就係、是、嗰個所謂產權界定啊嘛，即係私有產權，你唔界定咧，個經濟發展唔到上去噶啦，就係、是、生產力落後噶啦，呢、這個就係最強嘅理據。咁以前嚟講係嗰個產權其實就唔界定嘅，佢係專登唔界定嘅，或者佢係有界定嘅，佢咪就係共有共享咯。個界定咪就係任何人都去用得咯，係嘛？你唔能夠話邊個村啊呢、這個衰人嚟嘅，唔准佢打井，唔准佢打水。喂，哇咁你即係趕盡殺絕啫，佢冇咗水佢渴死㗎啦，係嘛？咁就算個個人都爭嗰個嘅，但係都佢都應該俾佢打水㗎嘛，喺個井度係嘛？嗱呢啲咪公共財咯，或者佢大家信奉一個神啊，想起間廟，咁咪起個廟，咁啊梗係又係要夾手夾腳㗎啦，係嘛？咁即係以前嚟講嗱，我頭先就講冇貨幣嘅年代啦，就算有貨幣都係㗎。可能佢到最後咧，佢都係要揾人嚟招標投標嘅嚇，可能送代一條村，想起間好靚嘅神廟嚇、啊，供奉邊個神，咁我可能都係，唉，我哋唔係好熟嘅，起間咁大嘅廟冇人識啊，咁樣啊，原來隔離條村咧專係有啲工匠嘅咁，我就揾人去隔離條村，啊，隔離條村有幾班工匠嘅，都可以招標投標嘅喎，宋朝都可以喎，係咪？即係理論上，但係唔緊要，關鍵就係話你起座廟。咁你其實應該就夾，大家就夾錢嚟起啊嘛。而家起咗之後，係人都可以入去噶，你冇理由收錢啊間廟係嘛？你入去添香油就一回事啫係嘛？咁其實所有呢啲我哋叫公共財。好啦，現代嚟講就包括乜嘢呢？嗱，我哋好簡單講下真係，我哋譬如我哋嘅公園咧，包括係維多利亞公園、摩士公園、乜乜公園同埋郊野公園啦、啊，要管理噶嘛。我哋嘅消防服務啦，我哋嘅郵政服務啦。我哋嘅供水系統啦，係嘛？仲有我哋嘅教育啦，係嘛？我哋嘅醫療啦，我哋嘅退休啦，嗱，但係咧，其實講下講下，你已經有開始有啲嘢好爭議性啦。好啦，講埋先啦。我哋嘅博物館啦，你哋知唔知我哋香港博物館啊？入場券大部分都係10蚊嘅咋，而家10蚊就梗係冇可能賣到皮啦，係嘛？所以其實就喺個税收嗰度就係津貼咗啦嘛。我哋嘅博物館啦，仲有最緊要嘅就是我哋嘅圖書館咧，因為知識就係力量嘅來源啦嚇。咁所以咧，所有人亦都係，就算你幾窮都好啦，你都可以入圖書館借書睇。你買唔起啲書唔緊要，圖書館咁啊，圖書館啦，係嘛？咁其實所有呢啲，或者甚至你話過年放煙花嚇、啊，都係啊，都係一種公共財，大家可以睇到噶嘛，係嘛？咁當然咧，而家我哋放煙花通常咧就係嗰啲啲商業性嘅贊助啦，係嘛？好啦，咁但係所有呢啲咧，我哋就其實叫 public goods。但係呢個咧，如果你用翻頭先講嘅經濟學嘅定義咧，其實咧。有啲係爭議性嘅、即係其實唔知邊啲係嘅。嗱，我舉一個簡單例子就係、是、香港就係最典型嘅。我頭先特登講供水啊嘛，但係我冇講供電喎。 哦， 係咪啊？ 係喎。 大家有冇諗過？香港咧電力供應就係私營嘅。但係水務咧，自來水咧、就係公營嘅。一個私營一個公營，幾有趣啊！但其實兩樣嘢個性質 係 極其相似嘅，係咪？因為兩樣嘢。都是我哋生活上所必須， 是 很關鍵性的嘢嚟嘅，而且佢都是一個即係中央集埋，然後供應俾你嘅，係嘛？供水供電都一樣嘅。 天然資源。 咁但係點解啊？亦都如果你讀經濟學，有啲我哋叫做天然壟斷嘅狀況，叫 natural monopoly 啊，即係話，譬如如果你話好多個自來水供應商嘅，咁就會好混亂，同埋咧就會好重複浪費啦嚇。即係譬如好多個唔同嘅水管啊咁樣，譬如我哋有成好多個嘅電力供應商嘅嚇，咁有啲人就話呢啲叫 natural monopoly 咁啊，即係讀過經濟學你知啦嚇，即係佢有個性質上咧，佢係有一個所謂譬如地鐵都係啦嚇，即係雖然而家佢哋強調我哋叫港鐵，但我改唔到口嘅，我叫地鐵。咁啊地鐵咁啊唔通你話哇，我哋有十幾廿個地鐵供應商，或者大家嚟去有好多地底轉好多條地鐵，睇下你揀邊條啦咁樣係嘛？咁佢唔係噶嘛，佢一套就夠噶啦嘛，咁所以呢個叫 natural monopoly。但係嗰個問題就係話，即使係 natural monopoly 或者冇 natural monopoly， 其實 competitive market 係競爭性嘅市場都好咧。其實乜嘢係公營，乜嘢係私營咧？ 其實真係有時好難畫嗰條界線嘅。 嗯。 嚇、啊，頭先講啦，香港係譬如郵政咁樣，譬如你話取消香港郵政局得唔得咧？ 都得㗎。 都得㗎，全部都係 速 遞啫嘛。而家速遞都好蓬勃啦，係嘛？咁但係你又會諗下啦，即係如果速遞嘅時期咧，你唔好忘記咯噃。你住得遠咧， 嗯，咁啊，可能就 你死啦，冇錯啦。哇！我住喺灣仔啊、銅鑼灣啊，咁就即係寄一封信就好咩啦。你去長洲弊家伙， 嗯， 好啦，你去天水圍弊，你去平洲添，啊，係咁先啦，係、哦、嘛？咁咧，佢梗係㗎，我在商言商，我梗係要即係、就是、根據個成本㗎啦，係嘛？咁、嗯、自然就會嚇，即、啊、係、就是、收好貴啦。咁呢個係咪我哋想要嘅咧？ 嗯， 嚇、啊，其實供水供電有啲都係一樣㗎，係嘛？即、就、係、是、供水啊咁樣，譬如好遠嗰啲水管係咪要鋪設？咁當然有時呢啲公營事業，我哋叫公共事業，英文叫做 public utility， 其實都有一個概念嘅，叫 USO 啊，就叫做 universal service obligation， 嚇、 嗯 啊，就即係話一個全民服務嘅一個責任喺度嘅，即係其實咧，我哋唔應該，譬如郵遞都好明顯啦，係嘛？譬如喺美國嚟講都係㗎，當然佢都可能有個分區啊，但係佢同一個區入面都可以好遠㗎嘛距離。咁我寄一封信就隔離街嘅，同埋寄一封信翻山越嶺嘅，其實都係咁多郵資，都係咁多郵費，係嘛？呢、這個就叫 USO 啊，同埋好多時咧係盡量都要去到為止，除非你真係捐窿捐罅，你住到啲完全冇人住嘅，咁佢冇辦法服務你啦。但如果唔係嘅話咧，其實水電呢樣嘢咧，即、就、係、是、我都係一定要去到嗰度嘅，嚇、啊，即、就、係、是、你要發展到嗰度嘅。咁嚇頭先講嗰樣嘢幾樣嘢咧，我都話爭議性嘅，就係、是、呢個問題啦。頭先我其實我全部都講曬嘅嚇，教育、醫療。和安老 是喎、啊、 嚇，但係你諗下啦，冇錯啦，嗱，嗰、那個關鍵就係、是、咧，其實有一樣嘢啊，我都係即係而家講年幾兩年前咧，先的起心肝睇呢一個 Communist Manifesto 嚇、啊，即係所謂共產主義宣言咧，我先睇到佢最後原來有十大建議咧，其中一個就係 Free Public Education。原來喺1848年嘅時期咧，呢樣嘢咧係妙想天開嘅，即係覺得係哇冇呢樣嘢嗰陣時係嘛，即係好多細蚊仔冇書讀添嘛嗰陣時，咁當然嗰啲貴族嗰啲梗係全部都有得讀啦。但係而家咧根本呢個所謂免費嘅基礎教育，不過講基礎先啦嚇，其實差唔多係全世界嘅一個嘅共識啦，或者係一個核心價值啊認同啦嚇，一個文明社會咧必不可少嘅。咁但係好有趣香港嗱，我問翻你轉頭啦 ，Jeffy。 好啊。 即係我都好愕然嘅喎。小學有官小津小，雖然有私立收得好貴，但係其實咧。你俾唔俾錢咧？你可以唔使理佢嘅，因為你一定有官小津小俾到位你嘅，係咪啊？咁嗰個係一個 choice 嚟噶嘛嚇。中學亦都係一樣嚇、啊，你又可以讀國際學校啊，貴到飛起嘅嚇。呢、啊、名校，但係咧當然亦都而家好啲叫直資啦，直資都好貴啦。雖然就直資啊，俾人鬧到飛起嘅嚇，咁又好爭議性嘅問題。不過我哋唔好講到咩住啦。咁但係你亦都有官小津小，其實講真，官津喺香港嚟講個差別就好少嘅，大家知道，即係佢名義上一個叫官，一個叫津，但係其實所交嘅學費咧都係一樣咁低㗎啦嚇。只不過官嗰啲咧就其實影響就唔係影響到學生，係影響嗰啲員工，因為官嗰啲咧就係公務員嚟㗎嘛，係嘛？咁但係而家都冇用㗎啦，因為而家都冇長俸制㗎啦，即係冇退休金㗎啦嚇，以前就有嘅。好啦，咁但係咧大學咧開始有爭議性啦，當然係嘛，大學嚟講就而家唔係免費啦，但係其實咧。每年我哋都係唔夠50,000學費，即係啲人計過啦嚇，即係好易計啫。佢話即係平均嘅開支嚟講咧，其實呢40,000+唔夠50,000嘅學費咧，只不過係能夠咧係等於佢一個學生嘅成本啊，一年啊嘅成本嘅大概20%左右嘅啫。即係如果你俾足個學費咧，哇犀利啦嚇！即係嗰度講緊成100,000咁滯嘅。咁所以咧，你實際上咧，絕大部分咧，嗰80%咧，其實就係納税人去津貼咗佢噶啦，係嘛？所以你入到嗰啲大學，你就係40,000+，咁你而家讀四年，咁四年加埋個津貼就好勁噶咯喎，係咪啊？即係講緊成100,000噶啦，即係每個即係納税人係成100,000噶咯喎。咁所以嚟講，即係佢唔係完全免費，但係其實都好大嘅資助。其實中小學咧，即係同免費都唔爭得太遠噶啦嚇，即係咩？但係奇怪就係幼稚園啦，嚇、你有冇諗過？香港嘅幼稚園咧，基本上全部都係私營嘅、哦，即係佢有津貼嘅，但係總嘅嚟講咧，其實以私營為主導嘅，係咪？ 我都以為係全部私營， 係嘛？我開頭都以為係嘅，但係身邊有啲人講話係有，所以我唔係好清楚啦。總之，但係即係主導就一定係私營啦。係嗱，咁有咩道理咧？其實冇道理嘅，係一個歷史嘅因由啫嘛。嚇、啊、好嗱，我哋又休息一陣，翻嚟再探討呢個公有私有同埋私有化嘅問題。